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第二节翻嚟，再讲送终条例或者讲黄台阳。咁啊，两个人已经成功申请咗政治难民，另外嗰、那个，咁跟住咧，你哋咧而家啲所谓建制派咧就发动，其实做埋啲嘢做乜嘢啫？德国系最讲人权嘅国家，佢为咗人权招呼难民，可以过百万过去。你成日问香港啊，犯咗法啊，各样嘢。嗰样嘢啊，黄台阳佢犯咗法，你哋睇唔到。不过张国军嗰日咧喺城市论坛咧同呢个辩论，同陈浩天、同罗旭启喺度辩论嚟做乜嘢？而家系成个环境，人哋唔相信你啊嘛！你估净系单呢件案？哎，我而家就讲呢件案，你嘥气啦！你港共政权，包括你班建制派做咗几多呢几年伤害香港一国两制嘅事，令到其实已经冇咗两制。去见德国领事，亦都啊欧盟出声啊，咁啊叫做召回你啦，系嘛？你哋都仲可以解释，其实佢哋冇讲啊，冇讲立场啊，乜乜，你喺度自圆其说啦。你继续讲马海事件啊 ，DQ 事件啊，系咪啊？啊，人哋有斯诺登啊，或者另外嗰个逃犯啊，嚟咗你人哋嘅逃犯嚟到，跟住你第二日出境，将嗰个人放咗翻大陆，喺美国嘅美国人，呢啲人傻啊！人哋唔系惊你香港啊，系惊大陆啊！突然间困咗你几年啊，桂文海啊，一摊交通意外啊，点样到而家都唔释放佢，唔俾佢离境啊？佢瑞典人嚟噶。人哋个女啊喺度讲啊，好似台湾啊，有位姓李嘅人士，我唔记得名啦吓，人老啊，冇萧生咁好记性，喺外边发评论文章，网上一入大陆拉咗，人哋个老婆咪早轮咪千里寻夫。当一个国家以言入罪嘅时候，点样可以得到公平公正啊？系咪啊？张国军成日话：哎呀，我同你讲黄台阳嘅咪事实犯咗法先控罪。法官你唔相信香港有终审庭啊、高等法院法官？唔系相唔相信法官，而系你摆上嚟嗰条条例，你做检控嘅。你告佢乜嘢？你都告佢非法集会、非法集结、暴动，你可以好多嘅控罪去告佢。边条刑重咪告边条咯，而家系，亦都可以，其实好简单啫嘛。立法会要请人出去嘅时候，啲保安冲晒上去。如果嗰人一喐伸咗细只手，唔觉意撞到人咧，佢就袭击保安噶啦。嗰个立法局议员系咪啊？你走去拖佢嘅时候，你就唔系袭击个立法会议员咯，吓、啊？唔系嘅。调唔调得翻转先？即系我唔系打你啊，你真系捉我，我喐咋？你拉佢啦，即系你可以拘捕佢，佢反抗或者佢有啲唔舒适，或者唔觉意只手撞到你，佢就系袭击你，包括袭警罪都系你噏。而家拍片上，而家去到边度做任何嘢，就即刻攞个手机出嚟，大家影住先。啊，你点样点样点样？啊，几惊？一冇咗呢个手机一就大家震晒㗎喇，所以应该支持华为嘅，因为华为影相最靓。 系嘛？当相机都抵啊！件事就系咁咯。你哋出嚟做嘢要有交代嘅，你唔可以冇交代。德国佬从来都系咁。如果你用同一标准嘅，我哋香港啲南亚裔人送晒佢走啦，抵戒晒出境啦，咩酷刑声称啫？又要去佢国家嗰度啊，去联络佢哋。啊！有冇呢个人？佢报得啱唔啱？跟住你仲要俾佢食，俾佢住。香港呢啲咁嘅所谓南亚裔嘅难民有几多啊？唔好讲言越南船民啦、啊。点样判断到佢系咪政治迫害啊？酷刑声称啊嘛。而家人哋就系唔相信你香港嘅一国两制啊嘛，唔相信你香港有法治啊嘛。你哋系不停喺度自己吹嘘啫嘛。点解冇法治啊？高终审法院都未判啊！你人大释法啦。以前啊，喺几步走啊，而家乜都唔使啊，中意点都得啊。跟住你班建制派就喺度讲啦，即系而家立法会啊，直上立法会啦，大会啦，系咪啊？选咩委员会主席啫？我、哦、选唔到啊，两次，哎呀，我急啊，急到赖添你。系一次性啊！喺我破坏一次性，当年啊人大释法嘅时候，你哋都系咁讲噶，系咪啊？咩叫法治啫？再加上你面对嗰个德国，佢本身有领事馆喺香港，人哋睇得好清楚。德国系一个相当低调，但系德国人对呢啲人权嘅嘢。从来都唔低调。你记唔记得早几年我哋香港同德国啊？德国系第五大嘅出口军火商，去买冲锋枪嘅时候，德国系唔卖俾我哋香港。由嗰日开始，你已经睇到香喺德国或者欧洲人点睇香港噶啦。早几年雨伞运动后，你跟住你走去同人哋买冲锋枪。人哋话个条嗰个理由就系话，我卖冲锋枪俾你，你有可能会对付一啲示威者，所以我不能做你生意。呢啲就系所谓人权大国摆咗喺度，默克尔为咗难民，情愿自己落台嘅风险都要做。你话佢死左交都得，乜都得。但人哋本身摆上台就系咁样，到今时今日，你否定人，你解释嘅，你真系去啊，去公开辩论咯，佢真系解释俾佢听，人哋都唔信你，因为呢几年香港发生咗啲乜嘢事，由梁振英开始，啊，以为没有更差，只有最差，唔系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，到你林郑月娥。可以做到啲乜嘢？你抗议佢，系咪啊？你中国外交官喺上年已经出咗声噶啦，原来人哋都系唔理你，点解？点解？就系呢一回事啊！因为呢几年你讲共政权喺香港呢六七年。是破坏得本身仲是諗住温水煮蛙，而家就是提倡当全世界都盲嘅，鍾意点就点，咩有规有矩啊，吓咩议事规则啊，咩规章制度啊，乜嘢程序公义啊，全部都冇啦。到今时今日你就讲法治。个个都出嚟讲法治噶，而家你睇民建联嗰啲讲法治啊，我哋三权分立噶，我哋司法独立噶，你讲呢啲，早轮你唔系话嘅咩？习近平讲噶嘛，三权合作啊嘛，跟住你话司法干扰行政啊嘛，啲法官乜乜乜乜啊嘛，判咗你唔啱听嘅，你成班人讲啦，跟住外国势力啊嘛，啊，咁你而家就讲法治，讲普通法，佢哋两个犯咗法，你讲乜嘢啊？暴动罪啊，杨光攞大紫荆勋章啊，连十八楼司座周老板都公开讲，甚至喺个广播剧里面讲， 直头讲啦，点样行入去，点样对住林斌张相，你哋杀人放火啦。包括黄国健啊，每一次问佢啊，佢都话啦，佢都唔敢正面答啊。吓，成班都系咁样。嗰日我见到城市论坛啊，袁利昌都惨嘅，袁利明个大佬，即系容海恩个老公，快臭仔啦，上呢啲咁嘅节目做乜嘢啊？亦都见到个大妈个个揸住份稿系咁喺度读。嗰啲中学生问你啲问题，冇一样你答到嘅，喺个城市论坛里面。咁你话啦，你喺度质疑德国，质疑嗰啲全部外国势力，话人做汉奸，人哋你估真系傻嘅咩？几多嘅势力喺香港啊？几多嘅领事啊？因为佢哋嘅资金喺呢度，国际都会喺度流通噶，点会咁流啊？唔好玩啊！自己做任何嘢，谂清谂楚。六月十二直上，我又唔觉得会过得到嘅。暑假之前，暑假之后就另一边天，我依然有信心，因为商家佬佢口头点样归队到啦，到投票嘅时候，喂，真系搞唔掂嘅。如果佢提出大量嘅修订，一修订啫。端条条文嚟讲，你已经改唔到，何况你话免却嗰九项，用咩准则嚟免去令到呢经济案嘅呢九项唔入去先得噶？而其他嘅案入去，你解释俾我听。做到呢一度，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